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我们今天继续关注新疆的问题。在昨天呢，其实我们已经听到黄章进为我们在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新疆这两年的一个深刻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出现在宗教方面。按照黄章进的说法，瓦哈比教派的在新疆大量的地下传播，在新疆目前的这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状况下形成了特别巨大的冲击力，也是某种程度上导致近几年来啊，我们从这个和田巴楚的暴力事件，到两起未遂的劫机，乃至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的这个冲撞事件，还有到最近昆明三月一号的这样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都有它背后的宗教原因的存在。那我今天呢就注意到，在联合早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面，署名是邓玉文。哎，邓玉文先生之前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编辑，那他现在是作为独立撰稿人，他提了一个名词叫做恐怖活动的巴基斯坦化。哎，什么叫巴基斯坦化？他就说，当恐怖活动大面积扩散开来，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行越来越多，政府对打击恐怖活动力不从心，甚至是无能为力，这就是巴基斯坦化。大家可以想到的例子，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恐怕 时常有发生， 是和政府几乎是平起平坐了。美国不断的在有无人机在不断的打击奥巴马的任上，他所执行的无人机空袭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但是恐怖主义至少从结果上来看，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控制，反而好像你这个摁下葫芦翻起瓢啊，在这个阿富汗解决了这个问题，恐怖分子就跑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再跑到了非洲。现在就感觉拉登确实死了，但是其他的小头目哎纷纷各立山头。而且巴基斯坦呢，目前存在的情况就是政府，包括在阿富汗的情况也是，政府已经需要和塔利班进行谈判。以前我的印象中是从来都是拒绝谈判这个选项的，现在恐怕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哈，这个政府开始认真的考虑了和塔利班的谈判，和一个政府认定是恐怖组织的这么一群人来进行谈判，这在以前，在十年之前恐怕是不可以想象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美国主导的这个反恐的行动，它还有它没有解决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恐怕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当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我相信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会层出不穷的。 嗯哼，对，所以这里邓玉文提出的这么一个警告，就是中国的恐怖活动要非常非常警惕出现巴基斯坦化。他的一个说法是，尽管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有点无的放矢，但是如果由目前这种局面发展或者恶化下去，我相信他指的是像昆明301暴力袭击事件这样的局面之后，昨天我们念到的这个石飞客的这篇文章也是指出，以后的这样的暴力事件恐怕就是会从江内往江外，从一线的或者说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上海这样，或者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延续去到中国的可能二三线城市，一些在传统上来说可能安全级别比较低的城市，以后这样的事情 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对， 那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在这个 BBC 中文网他有说到呢，关于这个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啊，在中国的西南城市南宁的一些警方，他们就要求当地这个居民 是 举报抵达当地的一些维族的生意人、旅客或者是居民。当然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属实的话，大家也会担心说这些事情延伸出来的会不 不会让事件继续的扩散？那这些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过激的反应，会不会在解决危机上反而让事态恶化了呢？ 没错，我们昨天其实有提到，在大理警方哈有对一个他们的公告中所称的新疆籍人员进行的这么一个排查，甚至是要求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房东啊，在这个排查的直接影响就是要求他们的新疆籍租客直接离开。那这个事情当然激起了网友的普遍的反对了。大理警方后来也是发出了一纸道歉的声明，纠正了之前的做法，这个也是获得网友纷纷点赞啊。这个很多网友评价说：“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那的确，这个。这样的事情以前可能类似的问题只是新疆当局需要担心的，现在呢全国各地的省市都需要面临你如何处理少数民族或者说新疆可能以后还包括西藏籍的这个人员的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管制方法，这的确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在深圳罗湖口岸这边也是明显的加强了这个警力啊，相信跟这个昆明的事件也是 紧密相关 的。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到这个资深媒体人，现在是大象公会的创办人和主编黄章进。黄章进呢，他是新疆的乌苏人，哈，是汉族，但是也是新疆人。那他来给我们讲是这个他怎么样看恐怖主义，他会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威胁呢？您是在新疆生活很长的时间，从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两年的这个变化是一个逆转性的，或者说这个变化跟您之前的这个经历相比，它差别是不是非常大？ 对。 所以您觉得这个目前这个趋势是可逆的吗？ 在这个大环境下，我觉得是不可逆的。 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中国未来要做好长期应对，可能有人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威胁。 你现在看到的恐怖袭击都是那种偶发的，非组织化的，其实就比如说都是熟人亲戚，然后呢就是手段是一种落后手段，比如说都是拿着刀啊砍刀什么的冲击一个派出所啊，或者是突然冲到哪个地方去杀人，它的计划性和这个组织性和用的装备都是比较原始的，然后呢实施者都是农民，就是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如果这种对抗和情绪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受教育的人群参与到里面来，那么他组织化程度可能就会更高，组织化程度会更高，然后呢技术手段会更高，我想可能再过若干年的话，可能比如说那些专门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他如果有机会渗透进来的话，那么实施的手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中国的管控社会管控手段远远不是西方国家所能相比的，但是一旦形成这种环境的话呢，这种事情它这种总是难以避免的。您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说境外这些组织机构是有些组织机构是在系统的培养小孩，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渗透进来。 培养小孩做什么呢？ 就是恐怖袭击啊，搞爆炸。他从小就灌输这个对汉人和对这个政权的仇恨。 好，这个按照黄章进的说法是现在已经有组织在系统的培养小孩儿，可能培养成为未来的极端主义者，这听上去非常的可怕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看来这种担忧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那 其实在这样的问题的背后也是很多的维族人，我们之前也说的，比如说切糕事件当中就折射出来，大量的维族人在内地他经商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无时无刻的也不都在遇到一些所谓的维汉之间的隔膜，或者说是大家互相之间的一些误解和刻板的印象，这种印象这种问题对于今天的新疆的民族问题又有多大的推波助澜的效果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听黄长新疆，这里是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新疆的民族问题。在内地呢，之前湖南的切糕事件出现了以后，哈，也是网络上有不少的争论。我看到的一些声音，可能是来自内地的网友普遍对于在内地生活的维族人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这种不太好的印象，大多数来自于比如说扒手，比如说这个贩毒的这个集团，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买卖的过程中，哈，大家因为一些文化的这个差异，或者说语言的障碍而产生的这种误解和误会。反过来，其实昨天我们听到这个黄章进也在讲，在维族的这个社会当中，对于那些到内地去经商、上学、游历的人，其实也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看法，哈，他昨天提到了一个词，我印象还挺深的，叫做口里奇。口里奇这个说法，这个是一个维语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到内地去，专门指那些到内地工作做生意的这些人，其实呢意思当中是带有一定的贬义的。那其实以前啊，我们在这个传统的民族团结的这种宣传之下，大家可能维族的印象就是电视上的克里木大叔，是这个会扭脖子的新疆小女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宣传的形象。但是到维族人真正的进入到内地的社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好像我从来也不知道，原来维族除了在新疆之外，原来在湖南的常德和桃源地区 也有很多人， 是一个维族可能除了在中国除了新疆之外第二大的聚居区， 包括在云南，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昆明，其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对， 我们以前对于他们的印象，我觉得也有一些因为宗教的关系，比方说像食堂，以前学校里面的食堂就有专门的清真食堂给这些人去吃饭，那我们就跟他们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隔膜。因为你想，像食堂这种社交场合，大家很容易打成一片。 对对对。 那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不能在一起的话，这个中午的时间就缺少了很多的交流。 是，我还印象挺深的，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新疆的同学，哈，那学校里面呢是后来才建的清真的食堂，所以建了清真食堂以后，有一次我在食堂遇见他，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之前是在哪儿吃饭？然后他这个时候才告诉我说，之前他每天，当然没有办法自己煮啊，他每天中午都得大概要花20分钟的时间到临近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有清真食堂，到别的学校去搭伙。这个时候我对我的这个感触特别深，就是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因为人数不多，所以说可能如果他不想的话，你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说实话，这个对于很多的维族的这个同学来说，一直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措施。为什么他们每天中午就要多花来回来去40分钟的时间在路上，就是为了去吃饭啊？包括之前、 这个、在招生的时候，其实应该 对，包括其实内地的很多学校，包括单位，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都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之前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有一位内地来的这个王同学，我印象挺深，他不是维族，但是他是回民，但他也是一位穆斯林，所以说他就写信给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说中文大学为什么没有清真食堂。沈祖尧立刻就回信说，许诺当年就要建好清真食堂，后来马上就建好了。这件事情呢，这个在网上当然大部分的这个网民都是点赞哈、啊，说这个沈校长非常的非常的好，哎，有问题马上解决。但是也会你看到，即使在香港这种应该香港，比如说南亚裔的人口，或者说穆斯林是一个很长历史的一个地方，仍然有不少大部分是可能非穆斯林的，或者说汉族的这样的这个网友，好像对这个问题不是能够特别的了解，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 就必须要有一个对清真食堂，所以这当中的争论啊，也是体现了可能来自两方面在观念上很多的盲点和这个误区。那这结果呢，就是形成了所谓的这个民族的隔膜。好，我们继续来听黄昌庆来讲这个维族和汉族之间隔膜是如何形成的。另外有一种观点哈，主要是内地的这个汉族普遍的一种认识，就是觉得特别是执法机关内地的警察在对待涉及到少数民族的这个案件或者说事情的时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认为这也加重了今天这种民族问题，您怎么看？ 嗯，我觉得他其实它影响的是内地汉族社会的安全感，以及内地汉族社会对新疆人的观感。它对于本身的民族矛盾来说的话，其实影响到不是特别大。嗯，事实上是维吾尔社会对这个的观感是非常差的，就觉得在内地去的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嗯， 他们叫口里奇。 到内地去的维吾尔族人， 对，他们叫口里奇嘛，就是口里就是内地的意思嘛，奇就是干什么干什么的那种职业的意思。比如说那按汉语的翻译的话，比如说就跟那个记者作者那个者的意思是一样的。 嗯哼， 那你一说在是一个口里奇到内地去的一个人，那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那就是小偷毒贩子卖淫的等等等等等等，他们会从那种内心上会有一种，那不管你是做正当生意的还是干什么的，都会有一种一种否定的一种姿态在里面，这个意味。而且呢，他们也会认为坏东西也是这些从外面带来的，就败坏我们的风气。 嗯，因此这种敌意从内地经商或者内地工作的维吾尔族人身上，他最终会转嫁到对于汉人的一个印象吗？ 嗯，对，他这些人啊，大量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他会强烈的改变内地人对新疆人的看法。 嗯，反过来他会改变新疆人对于内地人的看法吗？ 嗯，有些这个比如政府官员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们到内地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到内地工作开会交流的时候呢，受到这种歧视又会传播回去。你比如说住宾馆的时候呢，刚一进去警察就来了，或者住酒店宾馆的时候呢，他会以种种理由拒绝，然后他就觉得怎么内地人都对我们这个态度。这就是他会对，从这个途径来说呢，他会改变内地和新疆本地人的情感。但直接影响的民族关系的影响的因素呢，是在新疆本地的。 嗯， 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第一个就业机会不对等，就是维吾尔族的那个失业率非常高，尤其是大学生。然后呢，这个经济发展机会不对等。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政治权力不对等。你看这个官员比例，甚至比如说像整体上这个中国，比如两会中间的那个代表和委员呢，少数民族的那个代表和委员的那个比例，它是高于汉族的。比如说汉族是10000个人里面产生一个代表，那么少数民族可能是8000个人就产生一个代表。 是， 但是呢，维吾尔族的比例基本就低于全国水平。 嗯， 那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对我另眼相待。然后你到那个新疆的实权部门的看的话呢，基本上，维吾尔族他是不是在实权岗位上，他都是这个，属于书记说了算的时候呢，那他就是当行政职务。 嗯。 就实权掌握在汉人手上，越是在这个，有权力的部门，它越是如此。 好，刚才是黄章进，大象公会的创办人和主编，好，来讲这个维族和汉族之间隔膜的形成。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新疆的民族问题。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这里看到一篇是今天出版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好，刘军宁，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那刘军宁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呢，就是昆明的恶性暴力事件，和之前的七五事件连结在一起。已经让大家需要来反思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它是不是一个在今天能够适应今天时代状况，包括它的有效程度到底是怎么样。他指出呢，按照这个民族来划分区域，它本身可能在法律上面，在对于这个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面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他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世界上除了这个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外，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恐怕都没有实行按照民族来划区域自治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中国历史上呢，中国古代也没有一个民族的概念。那包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人口它有流动和迁徙的问题，而且流动迁徙的频率非常的高，那你怎么样再按照一个固定的人口比例去划这个民族的区域自治呢？那当然刘军宁的这个观点哈，是代表了某一种的声音，但是我相信今天在重新想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哪里需要改进的这个人绝对是不在少数。 他是不是建议说让这些这个同一民族的人可以鼓励他们流动到其他的一些地域，让他们安家落户之后，这个民族的融合更容易和解。 这个刘军宁提出的一个建议哈，他说是叫做全国各地全面自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都自治。那当然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概念，还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超前的或者说前卫的一个概念，但是我想不妨大家考虑一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这个民族问题。确实新疆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兵团制啊，这样的这一些制度在今天很多时候看来都已经是让人觉得惊讶，哎，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还能够留到今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黄章进讲这个新疆他所看到的新疆的民族问题。其中呢，大家可能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就是在维族社会的内部，哎，大家可能也不是处于同一个话语当中的，可能有南疆的维族人，有北疆的维族人，有会说汉语的维族人，有不会说汉语的维族人，也有从事不同工作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维族人，特别是维族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刚才刘军宁先生，我们认为他是汉族的这个知识分子，那维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民族问题又是怎么来理解的？我们来听听黄章进继续来介绍，来自大象公会的创办人和主编黄章进，他是新疆乌苏人。精神层面，您刚刚说可能普通人他寻求这个宗教去寻找答案，但是在维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相对来说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焦虑感。 非常 焦虑。他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因为他会整个尤其是这种境外的极端宗教力量传进来之后呢，整个社会它不仅是一种宗教热情升高，而且它会促使人把他们的世界看成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世界。 但是有任何人提出，我指的是维族的知识分子，有任何人提出解决的办法的吗？ 很多。但他们也真的是私下里说，因为没有这个平台嘛，没有这个平台。 所以 也有一些也有商人也是这么看的，比如说规模较大的现代商人，他们也能看得到这种整个风气的变化，他们的更有世界眼光一些，那他能看得到这是对整个民族的这个影响。 嗯，因此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维吾尔族它本身存在的分化，或者说它中间的一个割裂的一个问题？ 这种割裂是不对称的，比如说这些你说受过很好教育的这些的话，那它就是个孤岛，它会逐渐被周围的人孤立。 嗯， 从众心理嘛，就像这个宗教保守思潮的席卷下，女性都戴上头巾。你比如说我在南疆和田，我就没看到过一个女性是不戴的。 如果不戴头巾的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很大的社会压力，就是有人会讲，会看你啊，你的亲戚、同学、熟人会有的戴上头巾的会说，你不戴你还是不是穆斯林？那是不是穆斯林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谴责了？ 嗯。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新疆又政府的执行的又是一个你不可以戴头巾的一个政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戴头巾的女士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医院，或者她也不会去医院？ 她这样，戴头巾和面纱是还不太一样。 嗯， 头巾就是说是伊斯是穆斯林身份的象征。 嗯， 那面纱的话就更保守了。 嗯。 在乌鲁木齐就不是这样，好像在乌鲁木齐的话，你一蒙着面的话进医院坐公交车是没人管你的。 嗯， 那就像在北京，不会有异样。他越在这个落后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管制手段就越粗暴简单。 嗯， 而且这种对抗心理也越强烈，但是又有这样一个差别。您比如说这个在北疆。很多汉人会觉得就是本地的这些就是老城区的这些年轻人维吾尔人，他会有很强的一种敌意，或者民族意识特别强烈，他会和你争论的时候呢，这两年可能没有争论的机会了，在过去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烈的争论意识和那种挑衅意识，因为他有权力意识。 嗯， 民族意识是苏醒的，就是他跟汉人一样，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话，权力意识苏醒了，那么他本来就觉得就是民族的这个，权力是不对等的，机会资源全在你们那里，他会有很强的那种，有些人可以看到那种鲜明的敌意，但是他不会有这种，暴力行为，他就是一种，那是因为观念的原因，那在南疆的话就是。更多的是看的就是非常朴、非常朴素、非常淳朴，甚至是信顺的态度，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他们见到汉人很少，然后呢，汉人就是政府的象征，对态度，对有些地方对汉人的态度是非常恭顺的，老百姓整体上他被管得特别，统治特别死，他也没有这种权力意识，你看到的反而是和北疆相反，你不可能看到什么年轻人对你有挑衅、有敌意，甚至很友善的。但另一方面就是他，一旦接受的话，他会接触的就是这个被最容易唤起他们对抗意识的就是地下宗教。那么，一旦他受这种观念感染的话，他就和北疆这种态度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他会突然爆发，那就是直接杀。 这个话说的让人不寒而栗哈，这个在黄家靖看，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对，我想这个恐怕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信息。 对大家来说，新疆可能就是一个个体，对我们来说只有一种形象。 对， 知道还有。 但其实是在新疆，你至少从地理上有南疆北疆的差别，然后还有可能在维族内部也有不同这个社会阶层，包括不同教育背景的这个差别，所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这个事情。新疆2000多万人口，这么看来，其实它也不应该好成为一个单个的一个个体，它应该是有不同层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昆明的这样的这个事情之后，也是促使我们来仔细的打量这个它本来就应该是多元而丰富的一个群体。稍事休息，三地话新闻待会儿回来。 凤凰优Radio综合台，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这里是三地化新闻，我们继续我们有关新疆的话题。昨天是第一期，我们今天是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那其实身边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这个朋友都会有或多或少有些接触，就是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内高班，好，就是维族的同学，新疆来自新疆维族的同学到内地有很多的城市和这个地方有对点的这个支援的学校，到内地读完高中，有的也要念完大学，然后呢再回到新疆去工作。这些同学恐怕是我第一批接触的，在内地的这个生活的话，第一批接触的新疆人，你或者说维族人更准确的来说。然后我也觉得很好奇，在维族的群体里面他们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在内地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普遍汉语都非常流利了之后，甚至可能除了这个穆斯林信仰之外，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一般的这个汉族同学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那之后他们回到新疆去，他们到今天的新疆，他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之后面临的命运啊，和一般人又有什么不一样？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好奇的一个话题。 我们以前接触过的是大学里面的一些学生，就是新疆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据我的了解，所有的认识到的新疆人的同学家境都是非常的好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这个送到就是北京或者送到一些大城市来读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对。 那我在想，其他的普通的学生，他们跟他们有同样的竞争力吗？ 对。 他们可以在平等的一个竞争环境下，然后脱颖而出，跑到这个跟汉人一样接受同等的这个教育吗？ 是啊，我认识的这个内高班的这个维族的同学，哎，就像燕婷你说的，恐怕都是家里比较有实力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们就是有一些福利吧，比如说少数民族可以加分啊，对吧？还有一些羡慕。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家境都是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了，是不是贫寒家的孩子，他们就机会会比较少呢？ 是，这个我有听说的一些这个消息是在维族，如果你参加以前叫做民考汉，就是你从原来你可能上的是维语学校，然后呢之后要考到汉语的这个学校，那相对来说汉语学的条件都会从基础设施啊、师资力量啊，包括以后升学的这个途径都会更好一些。那民考汉的这个过程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不亚于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内地学校这种名牌学校的这个招生考试。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应该是最近十几年的一个产物内高班，就是到内地来好像有点像委托培养这种性质，就是说你的学费甚至是生活费路费都有一定的补贴，几乎是不用怎么花钱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完成了学业之后，你要回到新疆去服务。 那也是自由生才有的这样的资格呀。 这个也是恐怕全国对于新疆包括乃至西藏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政策。那关键是可能在政策设计之初是能够寄希望于这一些在内地完成教育的这个维族的同学回去之后能够发挥一个就是这个官方的说法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包括在也是对新疆的一种人才的支援。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人才的支援，这样的政策，它真的有成效吗？然后这些人他的这样的社会阶层，我们刚才说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是不是真的有代表性？回去了以后他们真的能够完成之前这个政府所寄希望于民族团结的这个目的吗？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哈来继续请教黄章静。那您刚才说到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有一部分群体，这个我们叫民考汉，就是很多维族的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到内地上学，然后再回到新疆。很多人都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汉语也非常流利。这些人他们回到新疆去，他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他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他们面临的处境不太好，好像。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人，也认识很多人，他在今天处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夹缝中间，一个是，他们自己认为是天之骄子，在内地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的观念，远远不是以前的那种民考汉，他们是内高班的学生嘛， 对， 对内高班的学生，他和当以前的民考汉还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回去之后呢，他们找不到就业门路，都是找不到就业门路。比如我接触到的有的是在内地很多企业工作的，像比如说在 在娃哈哈，在其他这些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工作过的执行人，回到新疆之后呢，他第一个，新疆本地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汉人的嘛，他们进不去， 进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企业不要维族人， 对， 然 后进国垄断国企的话更没希望了，那个他是指是对系统封闭的嘛，不对外面的嘛，然后那些维吾尔民营资本呢，事实上他们是小的家族企业，管理上也不是现代化的管理企业，他用不了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最后的去处就是考公务员了， 对， 考公务员，考公务员的话呢也凭关系，因为新疆整个社会的就业门路是非常狭窄的，他的那个民营经济占的总经济量的比例是比内地要低10个点至少，那最后其实大家只能挤公务员这条门路了，所以我看到最多的广泛的就业门路就比如说去当那个特岗教师，其实他不是正式编制的，不是当正式编制的，然后呢有些人就想发生的话就挤进去当什么警察之类的吧，协警啊，基层警察，我还听到过有的当狱卒的，是内地名校毕业的人。 狱卒，您说这个洗脚工？ 不是，就是监狱的。 狱卒啊。 就是监狱里的狱警。当在宽监狱的。整体上去，他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谋生渠道是很不理想的，但比这个更严重的就是他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的思维方式，他看世界的方式，受过的教育的话跟这些汉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觉得可能会比在新疆本地这些汉人受的教育可能更好一些，你比如说内地本地新疆汉人的话，可能考个中专，考个什么，如果家里有点关系的话，就可以进体制内，然后有很好的发展机会。那我在内地呢，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呢，沉浸在这个环境中间呢，回去的话只能是边缘化的岗位。但他无法融入汉族世界，汉人认为他就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呢就是。一脑子奇怪想法的那些人不愿意和你接触，然后他维吾尔社会他也不能融进去，因为他可能就会和这个传统维吾尔社会，他觉得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他是不能接受和理解的，而对方一认为看这个是内高班的，那肯定就不是维吾尔人了，汉人了，所以说他就是处于在身份上他是一个两头不靠的一个尴尬处境，他们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抱团，然后呢这些人又是刚最大年龄的人也就是84年的吧，他们完全没有在这个社会中间谋得一个话语权，也不能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帮助，除了相互之间抱怨和相互之间倾诉舔舔伤口之外呢，他不能有一种像互相提携，就像过去那个明考汉阶层，他因为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流社会嘛，进入体制内，就他们这个完全没有。最要命的就是他们这种身份的问题，就是他既不被维吾尔社会认同，也不被汉族社会认同。 这个黄正进的这个说法听上去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 ABC 的这个处境哈，在维吾尔社会中也有这样 ABC 的这个问题， 在香港可能还活得非常的好，但是你一到内地去的话就可能的时候会觉得水土不服，尤其是一些内陆的地区。 那的确我也在想啊，我当年的所认识的那些大学里的新疆同学他们后来都干嘛了，还真的跟黄正进讲的一样，当公务员和当警察的。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到最后 大 材小用， 也不一定大材小用，就是说到学的东西到最后用上的并不特别多，而且自己会满腹怨言吧，然后觉得自己的定位是不对的。那这样子跟他们一开始培养他们的初衷不是就有相反的地方？ 当然了，这个另外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刚才黄章念也指出了，第一批内高班的也就是84年的，这个毕竟还是处于一个所谓人生起步的阶段。这样的内高班的同学在维族社会中，恐怕他能够真正的发挥影响力，要到可能还要再过10年到20年。 现在已经是这个应该是顶梁柱 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长远的他也许会有另外的一个效果，但是在短期可能会面临的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好，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摆在今天的整个维吾尔族面前，它都是面对一个现代文明，包括中国也在快速的变化的这么一个阵痛。好了，那我们今天两天好是关注到新疆的民族问题，在昆明的301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们也试图来找出其中一些原因，相信这个话题会一直的伴随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朱云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